叮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inner.com， 我系谭志强。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好，翻翻嚟对最后一节嘅大军阀啦。咁啊，土伯咧，咁啊，好 Q 攰啊，唉，咁啊，吓，即系都。喂，我哋都告急㗎大佬，即係唔好瞓觉啊哥啊。咁啊，即係土伯就 jet lag 啦啊。咁啊，但係我哋都要跟进返啲啦，即係而家即係呢个区议会选举啊。咁啊，上个礼拜就终于就截止提名啦。咁啊，即係杨央呢就好惊险咁样入到闸啦。 边有个杨央啊？ 中出杨子先生。 中出杨子啦。咁啊，杨央就好犀利嘅。咁啊，即係你知啦，选管会就话佢咩嘛。喂，你而家你话即係建国同呢个你所即係宣称，即係喂你自己都叫宣过誓啊，係咪要拥护基本法㗎喎、啊。会唔会有啲即係出入啊咁样，咁啊叫佢撤回呢样嘢。 喂，我哋几时有宣过誓要拥护基本法啦、 啊。唔系你即係你唔系你签呢个咩呀，呢个区议会选举呀、啊。 要嘅咩 有一行嘅。 係咩， 係你屌你。 我选得咁多我咁知大佬。 你真係搞老讽㗎嘛。你老讽㗎嘛。 屌真係啊。 真係你自己都唔 Q 怀疑呀真係。 喂大佬嚟我数数先。嗱我91年港英嘅时代选。94年港英嘅时代选。咁梗係冇啦。咁我99、03、08。 有冇反中英女王条款先，你咁认真睇过先。 11。好似冇印象有99咁嘅嘢，系咪今年加落去嘅大哥？ 你唔想睇啫，你嗰啲繁文缛节嗰啲嘢。 系咩？有条咁嘅嘢要效，唔系参选要效忠基本法噶？ 唔系效忠咁嘅支持，咪即系拥护啊支持？ 唔系啊嘛，玉华当有趣啊，大哥。 等先，你有冇认真咁睇过？你其实签咗啲乜嘢嘅先？你参选嗰阵时， 我完全冇印象，真系奇怪，大哥。 即系冇认真睇过咯， 系咯。 不过系成日啲方面， 而家选管会就挑战佢嘛，就话喂，你而家又建国、啊，你究竟你选区议员定建国噶、啊？你究竟你选呢个区议员，可唔可以即系？ 喂，益佢、啊。喂，大佬，你唔敢 challenge 佢，又冇呢件新聞 啊？咁你 喂，真系老实讲，佢真系连按金都收唔翻喎。原本而家就一定收得翻喎。 犀利啊！咁你起码明报啊，其他大报 攞翻十几蚊一票添，肯定系。 佢而家有反驳噶，个香港建国口号同埋拥护基本法冇抵足噶。 嗯， 可以咁讲。 嗯， 喂，佢真系讲得啱。喂，老实讲，我要求即系建设我国家，会有咩问题啊？ 嗯， 你认为我要建立另一个国家啫嘛？屌你自己身有屎，系嘛？你自己心邪，难听你讲就系、是，系咪？ 旺角关帝庙区庙祝嚟嘅，佢都系。 我唔可以建设香港嘅咩？系嘛？我所谓嘅建国就系咁嘛，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得唔得啊？大佬，佢口号啫嘛，佢冇而家一步嚟噶系嘛？ 冇口号嚟嘅啫。 咪系咯，所以即系选管会明同佢扯猫尾啊，大哥。 嗯， 系嘛？咁样益佢。 嗯。咁好笑啦，咁但係除咗佢之外呢，即係有啲花絮嘅，咁今日就见到一單嘢呢，就係、是、有一个叫做係都係學民嘅成员嚟喎，原来好似话。 學民思潮 係啊，咁有个叫做何长国嘅，咪何伟长嘅仁兄，咁呢就係、是、即係今年都有参选嘅，咁啊佢参选嘅名义呢就好似呢个屯門社区关注组啊。咁咁因为其实佢自己都係叫做係顶住一个叫做差唔多叫善后组织咁样嘅名义去选啦，咁但系喂，俾人起底啊！呢条捻样，咁原来咧之前咧就叫个即系参加个反占中示威，咁啊即系叫 唔系反支持梁振英 啊，支持梁振英，唔系但系都有反占中嘅，好似都有，但系佢唔知佢戴口罩嗰啲之类嘅，即系你变咗即系，但系佢有张相咧就喺度即系拎开口罩饮水啊，即系俾人影到嘅，真系咁大镬嘅真系，咁所以呢条友咧， 系咪高登起底仲搞掂噶？ 唔知啊，即系而家呢啲时候咧啊，即系啲鬼啊！啊！走晒出嚟啦！ 喂，根据呢个民主动力嘅唯一嘅职员啦，林正谦啦，即系 Vincent 哥咧， 帮手推紧， 就讲咧就话呢个屯门关注组咧就系有同呢个泛民协调嘅，冇撞区嘅， 咁奇怪， 咪就系奇怪咯！嗱，如果你话到佢咁鬼，佢一定系出嚟追击噶嘛？唔系，即系追击嘅意思，唔系追击建制派啊，即系我哋出嚟插票噶嘛，大哥， 系咪？ 咁点解呢条友会走去正正经经咁选嘅？ 我就真係觉得可能佢真係觉悟咗喎，如果係咁就。 係咩咁但係而家呢就俾人督爆出嚟之后呢就退出呢。 喂好似冇得退选㗎。 唔係冇退选。 因为你喺。 佢而家兼持。 我今年冇参选呢都冇关心呢啲嘢啦。应该要喺截止报名之前呢係拉返嗰、那个参选个资格出嚟。 你嗰个 party affiliation 呢即係我諗要改一改啦应该要係咪。咁而家佢即係 佢冇得咁中途话退选因为你已经截止一报咗名跟住你刊登咗宪报即係两个候选人或者三个候选人个名单。喂咁边有都可以 withdraw 㗎大哥。你只得叫人哋唔好投你票啊。唔得㗎喎你唔可以即係已经截咗止报名之后话自己退选喎。因为点解呢根据即係港英嗰阵时候定外呢个方法呢其实有道理㗎。因为点解呢好可能呢就係你嘅参选系为咗某人服务㗎嘛。即係你话我哋三条友即係参选咁其实呢我同阿龙呢就一伙嚟玩鸠 Anthony 嘅。咁呢你到最后尾嗰个时候呢你条友呢就嗌退选。咁你就话支持我。咁我咪好数。咁另外一个諗法就係、是、即係唔可以俾你呢咁样即係随便退选因为嗰啲老实讲行政上都系啦选票印㗎啦嘛。系咪？你要嗰个咩免费邮递啊？即系政府同你寄嗰个名单嗰啲嘢， 区议会 都要做噶嘛？有 区议会都有噶咩？ 一份系政府寄嘅，一份系你自己寄俾啲选民噶嘛？嗱、除非你今年又改咗啦，我又唔知啦，大佬系咪？喂，所以呢条友点可以已经截咗止报名之后无端端退选咧？真系奇怪喎、 啊。系咯。 但今日好奇怪喎、 啊。咁周深都唔得啦。咁周深都退 了。退咗啦佢。 係咁退。咁佢就係 last moment 可以退。啊、但佢就唔可以已经係刊登咗憲報即係所有候选人嘅资格嗰时候退囉。不 anyway 呢我其实呢就即係觉得区议会呢今次呢嗰啲善后组织又好嗰啲即係参选人都好啦。喂喺我嚟讲呢好匪夷所思 喎。喂点样匪夷所思呢 喂第一臨到尾佢、三四个月先走去落区。喂呢个已经系匪夷所思。 咁有啲美丽嘅误会啦比如好似钱志健咁样啦。咁咪钱志健又系啊边个又系林正谦啊即系佢 cap 咗佢图啊大佬啫。话佢即系话佢画佢画俾佢啊话跟住然之后搞错咗啊。 喂我心諗喂如果你真系认认真真去。即係將李成嘅雨傘運動啲、即係政治概念啊、民主啊、人權、啊， 乜有㗎？ 公民抗命啊！ 有啲人係簽咗社區約章㗎。 我知啊，喂，好深啦，最少都半年前要落區啦，哥。 咁好多人都好急喎、啊，呢樣嘢。即 係半都喂，你真係最後嗰幾個月衝落去，跟住仲有個 indicator 咧， 係 就係我都真係，我可能我真係以後冇落區好耐啦，你係攞唔到提名。 哦， 你周围喺网上吹鸡，我见到啲热狗，你唔系讲少系嘛？你十个提名都唔揾到 啊？系啊，喂，其实我有一样嘢问你， 我真系奇怪、啊，大哥。 嗱、有啲热狗嘅候选人咧，就喺自己个选区里边做节目咧，即系好似阿欧轩啊，欧轩个区咧有热狗，唔记得叫咩名，佢打扮成个萧生咁样嘅，咁啊，即系佢即係喺度做節目啦，咁會唔知嗰啲咩麻甩建港聯盟咁？即係你麻甩建港聯盟，即係你點樣服務街坊咧？你話明自己麻甩佬， 唔係咁麻甩佬都可以服務街坊嘅。 咁好啦，即係嗱咁樣得唔得嘅咧？使唔使 cam 呢個選舉經費嘅咧？ 唔係咁，如果係作為一個候選人有作為宣傳直接宣傳叫人投佢票。咁佢成個台嗰啲 expenses 應該加落去嘅喎，如果係咁。但當然啦，如果我就咁喺度。做节目 咁，如果你话嗱一个礼拜六啊，即系阿欧轩喺度做呢个火烧万世桥，又得唔得嘅咧？一个区里边， 咁佢唔叫人投自己票咯。咁、但系你老实讲，喂，佢可能引蛇出洞嘅啫，系嘛？佢爆不尽就冇所谓啦，佢冇谂住赢噶嘛，大哥。你欧轩谂住赢嘅，大哥，咁你俾人告你都几烦嘅。嗰条友冇乜所谓，人哋佢都瓜咗咯。 咁啊系啊， 但系佢你睇翻佢个 post， 佢完完全全又唔写佢自己，呢个系选举广告，亦都冇 announce 任何嘢，佢净系讲紧佢自己系唔知乜乜候选人咁样嘅啫。 唔系咁候选人就系噶啦，同埋你个传媒都要公平噶嘛，即使喺网台里边都、喂，点解何俊仁无端端唔做党个笑谈啫？唔系我都同佢计过噶，我话喂大佬，我哋花生台你预翻都七八千蚊喎，如果个半月。即係個 expenses 啊，雖然你除返咁多個節目啫，係咪？即係嗰個 expenses 係咪？但係你都要預你過半兩個月，所以佢最後佢都選擇唔做啊。 个 face 烦啊嘛。同埋你每一次做节目，你都要讲何君尧，你都要讲郑松泰，你咁烦咧？ 佢五个候选人，我除咗佢之外， 仲有五个添啊！ 即系佢要讲五个人嘅名。嗱嗱，其实呢、這个 佢 话真系 P 好大镬。 嗱，因为咧嗱，今届嘅呢个区选有个特色，就系话嗰啲建制派啊，佢哋自己即系、就是、自己插票咧，嗰、那个问题仲即系佢哋自己分自己票啊。个问题仲大过即系呢个叫做系 泛民 之间嘅咩啦？喂，你谂下嗱，其实咧年初嘅时候，咁呢个六八九啊炒鸠咗你曾德成，又炒鸠埋呢个邓国威啦， 谂住攞刘江华嚟代替，帮手去做呢一个嘅区议会 嘅 策划。 点解要炒呢两个人呢？嗱， 其中 一 个讲法就 系 咁啦。 嗱，据传就系话去咗张德江，即系见咗，即系自己求见张德江之后咧，人哋唔想鸠数佢啦，即系新华社都唔想出稿噶啦。咁佢就有啲估计就系话咧，佢上去之后，哎呀，哎契弟啦，哎呀，张德江，喂，俾次机会我啊，啊，即系喂，今年年底区议会选举啊，嗱，我介绍。我介绍个劲人俾你识， 选举专家 咧，选举专家嚟嘅，冇佢又唔 Q 掂噶啦。咁而家揾咗刘江华出嚟咧，就去做呢个民政事务局局长咁样样，咁啊有佢喺度即系吓，去做下啲手脚啊，咁啊应该胜算就大啲嘅。咁但系问题就嚟啦，嗱你炒呢两个人之后。第一就係話咧，建制派咧就好撚憎你呢、這個即係梁振英噶啦，即係包括土共在內，尤其土共啦。咁嗱，你而家叫做中共對於你唯一一個希望就係話咧，即係呢個你起碼就係要做掂呢個區議會選舉。但係問題就係話，喂，出師都未捷啊，就已經咧就內亂不斷啦。 不過咁，我想 clarify 一樣嘢，對老共嚟講咧，即係區議會贏咧就 expected 嘅。 系 吓，同埋你加上喺雨伞运动之后，我估计老共嘅判断咧系会觉得冇理由唔赢你嘅， 冇理由唔赢。但系问题而家系在于咧，就中联办系协调唔到啲即系建制派嘛。 呢、這个就系另外一个问题啦。啊，呢、這个另外一个问题就系点解会协调唔到区议会选举咧？ 自己鬼打喂，嗰啲咩经民联同埋自由党，你好捻多撞区嘅， 你要搞清楚一样嘢。 你当自由党系坏孩子。我撇开嗰扎色嚟讲先，但系你好明显睇到一样嘢就系咧，冇理由你四百几个位喺建制派角度嚟讲，你都分搓唔匀呢个饼仔嘅。 系 咁证明系乜嘢咧？一个可能性就系、是，喂，我形势好好，我大部分啲位可以赢嘅。阿龙又要选 ，Anthony 又要选，我又要选， 同埋而家增多， 咁我哋三条友就即系增多足少啦。 唔系你仲要系嗰啲区嗰啲咩咧？嗰啲乡议局嗰啲咧，都走出嚟话自己组党啊！ 第二个你个估计可能性就系咧，根本你成个建制派里边咧系冇一个龙头喺度，包括中联办一直以嚟，尤其是九七年之后负责，其实佢最主要工作系咩嘢？做政治统战工作啫嘛。区议会选举就其中一个。即系指标嚟噶嘛？ 你谂下啲土共啲稳定力量都唔捻妥你嘅。 喂，以前 咁你点样做好啫？ 佢要边个选就边个选啊！我要边个唔选就边个唔选。你谂下当年，即系2011年嘅时候，佢叫林文辉唔好选，俾陈婉娴选，准备佢选超级区议会，即刻做到噶。而家佢唔要陈婉娴啦，林文辉又翻翻嚟喎，屌！佢都大我十年，都差唔多六十啊，大哥，你仲嚟？喂，我都觉得打得个突喎。喂，老共以前做呢啲咁样嘅资源调配，想边个生边个死咧，系绝对有足够能力。 嗯， 即系同我哋泛民主派唔同。咁当然咧，上一年开始就已经发觉，我哋更加系离谱添啦。我哋大部分撞咗几多区，大哥，人哋拍手清庆啦。 嗯， 系咪啊？系今年啲人先发觉，一撞嘅，喂，大佬，会唔会有鬼噶、啊？咁样，屌啲人，我又讲早咗四年啦，扑街，屌，系咪啊？即系对我嚟讲。我讲嗰阵时候冇人信，屌，系嘛？四年之后，而家我哋花生 group 都系啦，一讲撞就话屌呢条友系鬼嚟嘅，嗰条友系鬼嚟嘅，屌得。咁确实系，以前无论你即系八九十年代，即系讲前，喂有几多撞噶？四百几个区议会议席，系咪大把位俾你拣？点解会自己有撞自己有嘅？嗱，而家反映个问题就系、是、建制派嗰度有虚位俾我哋入。如果你两个建制派咁样撞法咧，除非阿爷真系能够最后一下揿掣，嗱，唔好俾自由党俾晒经民联，唔好俾经民联俾晒呢一个嘅 民建聯，佢會撳嘅呢啲掣。 嗯， 因為點解佢一定係掌握嘅鐵票名單噶嘛？ 而家撳嗰啲掣全部都係話全部同我俾曬民建聯喎。 簡單啲嚟講， 咁一定會啦，因為民建聯喺佢嘅角度先係穩定香港嘅力量啊嘛。 簡單， 呢班人係可以控制嘅人啊嘛。 簡單啲嚟講，而家咧根本上就係你見到中聯辦連協調呢個區議會選舉嘅一啲反啲建制派都冇能力。 唔係冇能力，佢係冇興趣去再協調。個原因係在於，喂佢見到而家咁樣嘅狀況，喂你淺紅嘅即係咩咧？自由黨、經民聯嗰班人，喂唔聽佢支笛啊嘛，全部喺度等埋發叔啊嘛。 唔係， 咁所以 我覺得佢係之前咧，唔單止係咁，應該咁講，唔係話你錯得曬。之前咧，佢係放鬆咗今次區議會選舉。因为佢觉得喺雨伞运动之后佢好牢定。你估佢冇掌握咁呢佢真係好似我咁靠估啊。我哋係凭感觉嘅啫，我觉得即係民情喺我哋嗰边㗎嘛。 大问题佢。 因为你搞咗79日嘛。 佢係 大部分嗰啲中间群众係救嘅人嚟㗎嘛。即係用熱血时报嘅讲法佢都係港豬嚟㗎嘛扑街。 但 佢梗係好撚嬲你㗎。 但问题我都有个例子喺度喎。 所以你听我讲埋我嘅论点先。所以佢哋係放鬆咗喺成個區議會選舉裏面嘅部署嘅工作啊，而俾嗰班建制派呢，大家各自呢係諗住為咗自己利益嘅時候，因為已經冇神龍頭大佬啦嘛，唔大家唔會當 你話 支持689係一個好重要嘅政治任務嚟㗎嘛， 即係佢自己兄弟，你意思就係 係啦， 但係你話即係你賴你鬧咧。啊！俾阿龙讲埋先。 喂，你系咪真系兄弟咧？喂，但系你如果系中联办嘅话，你睇翻喂早两个月，喂郭永健赢新富呢一个例子，喂你见到阿罗晓峰同埋嗰个胡锦辉， 自己拆自己飞， 唔单止咁样，仲要分票分得好匀嗰下，佢应该有个 warning 噶嘛？佢应该好清楚，喂呢一区应该分俾经民联呢，定系呢一区应该分俾民建联，佢好清楚噶嘛？ 唔系，但系你呢个只系一个疑例。 唔系。唔系二例， 唔系我想讲嘅， 因为有呢一个例子，佢更加要警惕翻自己啊嘛。 咪就系咯，因为嗰个系补选，咁佢更加会觉得呢个二例嘅原因就系你唔可以喺现阶段咧，你就 generalize 嘅。嗱，而家你就方便提醒个老共啦。喂，佢就一定冇好似我头先咁讲啦，就一定要打侧啲票到噶啦。因为佢嗰啲票系佢噶嘛， 嗯， 唔系你自由党，唔系你经民联，唔系乡议局有自己啲飞嘅， 系咪真系咁？我去到咁，我好怀疑啦。 就算你当区民建联嘅议员啊，系得几百飞嘅咋，大哥？如果嗰度系有你要攞2000飞赢啊，你自己真系喺你控制里边啊，都唔够500-600飞，话俾你听。 嗯， 佢真系要倒隔离就倒隔离噶啦。我嗰阵时候竹院咪有咁嘅经验咯，佢倒隔离就走噶啦，嗰啲飞。现任议员都死话俾你听，你谂下，老共而家喺地区里边嗰个控制能力系几强？ 系，唔系但系嗱咁样讲，即系我今日即系见到， 所以我觉得讲翻转头，我都未头先未讲晒，就系嗰啲散兵，喂阿哥，好心理啦，你真系经历过雨伞运动嘅洗礼，你觉得香港系好需要改革嘅时候，雨伞运动系几时完噶？哥，11月几十月完啦，你最迟。到一月就已經部署定參選，過咗農曆年之後就頻頻密密地落區啦，哥。你最後尾嗰個零兩個月先走出去話諗住去選，第一你係輸緊，第二就係你好核突啊出嚟嘅選舉結果，跟住周圍喺個 Facebook 度攞提名，喂大佬你唔係啊嘛？你連落去擺個檔動之旗，問啲街坊攞提名都唔做，或者做唔到。咁你选嚟做咩？你献丑啊？咁不如藏拙啦，大哥。唔系，我觉得呢样嘢，我真系对嗰啲即系散后组织啊，话去参选，即系其中嗰啲啊，周围呼吁啲人帮我攞提名嗰啲友咧，我真系奇怪。我住嗰度都系啊，公民党条友啊，都打嚟搵我攞提名，我唔系啊嘛，大哥。 边 度谂住参选区议会？你唔使即系嗰啲应该系 last resort 嚟噶啦嘛？ 你唔系谭文豪啊嘛？ 唔系，谭文豪系黎广成，我都唔记得叫咩名，叫我提名都屌，即系大镬啫。即系总之我帮佢搞几个提名啦。 林定欣 啊，佢仲问我你识唔识人？咁我谂住话大佬唔系我同你做家访嘛，喺我会景嗰度，大佬系嘛？唔使系嘛？ 男定女嚟嗰个？ 我唔记得咗啦。我都连提咗名嗰个，我都唔记得咗啊！屌 你真系性别都唔识跟品，识分。 但我从来未见过出个现。不过虽然我系揸车嘅人，系嘛？即系我有啲街坊咁啊，从来未见过出。喂，大佬啊，咁你又走嚟参选？喂，即系你点解我有保留咧？其实另外一个系一个政治考虑嚟嘅。即系你乱咁参选咧，其实你系帮呢一个建制派做咗动员嘅。 即係幫人哋操兵啊，阿哥。所以有啲友成日话喂，我要追击边个，追击边个。 但 你追击唔该你最少都半年前啦、啊。 但你好 认认真真、啊。 一样嘢、 啊， 你即系如果你唔追击佢咧，咁你啊俾话俾佢自用当选。 早啊，我意思系。 O K。 唔系咁，我 即系你唔好谂住。 咁我叫你评论下呢个咩啦？ 十一月自己提名，屌你咪十月你先去。喂，你估我僆仔嗰个时候啊？喂，我真系三月三号选举1991年啊。 咁我又不如 我九零年十二月啊。先至揸车周围揾竹园北喺边度啊！我做咗三个行动咋，一个居民大会，一份问卷调查，同一次街坊嘅旅行。 嗯， 九一年梗系得啦，大哥。我连啊，即系我自己做紧选举 campaign 嘅时候， 咁 我都系啊，点咧？自己贴海报啊， 嗯、 因为你冇嗰阵时冇乜人 啊，因为你 自己贴海报点咧？ 心间细作啊嘛， 我行咗呢一栋楼啊。哎死啦！屌，而家行去边度啊？仆街，选紧嗰阵时候都系咁啊！即系嗰啲人用喺我话，大佬你冇咁大声，俾街坊知道你连行嗰啲楼宇都唔识啊！ 你而家 喂，咁你九一年，你梗系可以咁啦，因为六四之后嘛。 屌你！ 今时今日，喂，建制派已经 well established 自己个地区嘅 network， 你点可以乱？ 喂，你而家养尊处优，你都唔会出嚟贴海报啦，系嘛？ 你叫我跳我咪跳咯，阿昌叫我跳我帮佢贴㗎， 好唔好啊？我阿昌系咪你帮阿昌跳啊？即系 佢攞 阿昌入嚟多谢佢先。 喂，我攞架车俾你有乜所谓啊？帮你贴大佬，喂我 well experience 噶，我僆仔嘅。 O K 吓嗱，听住先吓。 喂，我自己做候选人啊，都系自己挂板嘅啫，都系自己贴海报。 嗱，而家出边有张嗰啲咩海报喺度啊，大佬啫。你揸车落点啊？嗱，你头先讲到咁吓，即系话要早啲去，即系 早些啊嘛。 嗱，有啲人好早 prepare 啊，但系有啲咧，即系嗰啲泛民嘅老屎忽咧，就中意插入嚟啊。嗱，譬如好似海怡东咁样样啦。嗱，海怡东呢单嘢你点样评论先？ 喂，海怡东、海怡西，其实我老豆我都乱晒大。 啊，屌你！嗱，海怡东而家出紧咩事咧？ 就屌鸠啊陈家洛啊嘛，我知。 啊，海怡东就系呢个咩啊袁黎明啦，就有个吓、啊，即系叫做咩，唔知个咩话啊？咪欧元法喺度选嘅，咁佢哋因为 地区团体嗰、那个 地区团体啦，就即系喂，真系心间细作好耐，系咪？嗰阵时又唔俾嗰啲友咧，即系入嚟即系卖水货啊，唔系即系叫做系卖即系开药房啦，系咪？即系有好多组织支持啦，有好多街坊支持添啊！咁呢个陈家洛咧，就真系吓、啊、空降嗱、啊，呢、這个你点讲先？ 唔系老实讲，公民党里边咧，唯一一个最不可靠嘅人咧。实不相瞒就系陈家洛，真嘅，因为点解咧？即系我所有咧，因为佢系我嗰个年代学联嘅人嚟嘅，所有我哋身边嘅啲朋友，我费事 name 嗰啲人咧，见亲我都喺我面前讲佢坏话嘅，都讲陈家洛呢个人嘅坏话嘅，就话呢个人系蛊惑仔。 嗯， 所以咧，陈家洛咧喺呢个问题上边咧，今次我就撑人力嘅袁黎明。 嗯， 因为你冇理由人哋嗰个街坊。即係一來做咗好多地區工作，二來都即係傾向民主派嘅，你又俾人選啦。 唔係咯，人哋真係經營咗好耐喎， 係咪啊？係咯，你係臨尾先落去， 唔係咯？ 你都輸緊咁滯啦，陳家。 啊！ 我又唔敢話跟你玩鞋，如果你贏，我話曬你都係立法會議員啦。但係呢條友係蠱惑仔嚟嘅，公民黨裏邊咁多人，中中直直， 係咯。 Except 呢條友。好多計算嘅人，你諗下嗱，我舉簡單一個例子嘅啫，就係、是、你呢一個嘅話同阿鄭宇石鬥選呢一個公民黨主席嘅時候，話自己唔選立法會議員， 嗯、 最後點？ 係 咯，走數咯， 真 係係咪？跟住你壓咗陳淑莊去選港島，即係你明揾陳淑莊拔，跟住你叫阿姐走去新界西、 嗯、 排第二，喂大佬啊，你啲咩策略嚟㗎？分明就想喺公民党里面做大佬， 嗯， 系嘛？难听啲讲呢条友，蛊惑仔嚟噶，即系呢一镬嘢就真系即系袁黎明系啱嘅， 嗯， 即系屌佢嘅时候，同埋呢条友系第一个自己爆俾苹果日报听， 嗯， 系协调紧嘅时候啊，系爆俾唔系嗱呢啲人唔系林正英讲俾我听噶，我知嘅，系我知嘅，老实讲，系咪啊？喂，区议会老实讲。你四百几个位，喂！如果你系作为反对派嘅，即系有即系庞大意志，真系要同呢、這个建制派去捻一铺嘅，尤其是喺雨伞运动之后，横掂评估都系输捻紧噶啦。咁点解唔出晒四百几个位？ 嗯， 雨伞运动嗰时候应该要咁谂啦。所以萧公唔系讲错嘅，今次 即系你唔好，又唔系当佢贼啊，大佬，即系萧少涛啊。 嗯嗯，啊，佢话即系叫占领区议会，我觉得 系啊，唔系就算系你同反对派都要喺呢一个战役里边咧，同佢碾过嘛，系咪？输都好啊，但系你要早部署啦，你唔好即系临急抱佛脚咯，唔好剩翻两三个月先嚟咯。系嘛？今时唔同往日噶啦嘛。 起码有卅个啦。如果你讲即系last minute 去报嗰啲啊，即系因为原本之前嗰日咧就话即系谂住系有九啊几个人自动当选嘅，但系最到 last minute 咧先至得66个啊嘛，系嘛？咁啊，即系叫做今年已经系少咗都好多咩噶咯？今年已经系多咗位噶啦，因为系冇咗啲叫做系委任区议员噶啦嘛，已经系， 嗯， 系嘛？咁所以其实你今年即系唔选嘅话，咁你都唔好话心奸细作，即系你好多。咁同埋即係话如果你话支持啲后生仔去选嘅话，喂你话老人政治呢、這个时候就更加好挑战喎、哦、虽然黄之锋仲未得。喂咁但係你有啲廿岁出头嗰啲仲可以啊，你今年叫几多小鲜肉啊，我见到呢、這个明报即係走出嚟去讲。 咪所以嗰时候我都笨啊，我而家事后先諗啫，即係事后孔明啫。就係、是、其实你个雨伞运动嗰时候呢应该食住啊萧少涛个讲法就係呢，你既然 我而家散 經歷咗呢個雨傘運動，我哋有好多嘢俾人質疑，包括公民抗命啊，包括堵路啊等等嘅問題嘅時候咧，其實你應該係借呢個機會落去嘅地區裏面向一般嘅民眾去解釋你自己嘅立場啊嘛，同埋個做法噶嘛。而最重要嘅就係，因為你諗住選咯，咁你梗係會 prepare 呢樣嘢啦，係咪？你都你派一次單張俾人屌鳩你，咁你派第二次換個第二款，係嘛？畫個靚啲嘅圖。整个好啲嘅口号，即系幽默少少咁样，或者攞啲类比吓、啊。如果我哋面对一啲社区嘅问题嘅时候，点样？ 咁呢啲嘢欧轩应该做到噶，系咪？ 唔系我呢个我都系临时谂嘅啫。我应该系早半年之前即系度呢啲咁嘅市桥嘅，而唔系而家呢个时候。不过嗰阵时已经完全冇心喺呢个政坛，所以就唔会去思考呢个问题啦，系咪？即系我哋又挂住打热狗咧，系咪？我哋系打本土派，边度得闲都掉都掉。喂，但系。如果你真係要做嘅话、嗯、你真係要认真去即係面对呢一个嘅建制派喺而家成个喺香港嘅政治嘅垄断嘅话，你唔可能唔利用呢一次嘅区议会选举㗎嘛。而而家最惨就係点呢，你迟到咁你献丑不如藏拳啊，你俾对手操兵有咩意思啊大哥、 嗯、 喂老实讲即係好似我区咁。咁我投唔投嗰个公民党？点我唔记得咗佢咩？ 一定系俾对手操兵嘅。我谂即系 我又冇见过你做嘅嘢。喂，我真系睇你政治立场嘅啫。唯一就系因为我信你公民党嘅啫。即系我唔系批评嗰条友，因为我可能我成日唔喺屋企啦。 系因为你唔喺屋企啊？ 即系我成日唔喺屋企嘅人嚟噶嘛？老实讲， 或者佢摆街站嘅地方未经过你个区嘅啫。我 佢一定唔会经过我，因为我一入停车场噶嘛，大佬，我唔会，我好少经过地铁噶嘛。我即系一日。十次我先搭一次地鐵。 大問題喂，即係如果佢哋好多嗰啲獨立民主派喂，佢就算早一年入落區都好，喂佢其實行嗰啲地方都未必係咁 冇錯嘅喎。冇錯，同埋咧，老實講，你話一年落區啫，你咪真係頻密得咁緊要啊？你一個禮拜咪去到兩三日啦、啊。 即係我區個公民黨都係咁樣嘅啫嘛，喂佢永遠喺小巴站嗰度，我唔搭小巴咁冇辦法冇。 咪所以喂你連嗰個地區都唔熟，嗰度有幾多人流喺唔同嘅時段，你撞唔同嘅人。同埋唔同嘅人有唔同嘅口味，系咪？有啲阿师奶、阿叔、阿婶，系咪？有啲系职业翻工放工嗰啲，喂，系有唔同嘅议题嘅、哦， 吓、 啊，喂，你系要 sell 唔同嘅嘢嘅，嗯、你唔好以为揸住支黄伞就无往而不利、哦，我觉得会输得好惨嘅、哦，系好难睇嘅、哦，可以人哋赢你八二，赢你七三最少，系咪啊？哇，几难睇啊！ 嗯。 咁即係自己打自己一巴，即係話我雨傘運動係不受群眾歡迎啊！哇，共產黨真係拍手稱慶。所以我話嗰班友，喂，仲有六十幾個嘛？頭先你睇佢數嘛？ 係啊，六十幾個呀！ 屌你臨尾先去， 嗯，唔係最後六十六個自動當選啫。 唉，真係大哥， 嗯， 臨尾先去， 嗯， 唉，即係如即係如紅掌。系嘛？咁你俾佢自动当选好啊？定系还是系你输到扑街好咧？咁样， 临尾 两样都系死嘅。 唔系临尾先去，有啲人真系，譬如好似阿仁哥咁样样啊。其实其中一个临尾先去， 边个仁哥先 ？A V 人啊 ，A V 人， 我哋仁哥啊，唔系即系佢喂，其中一个趁，其中一个临尾先去就系佢趁家嚟。 唔系郑重泰讲咗好耐， 唔系，即系旧年仅仅输俾佢个对家，唔记得叫咩名啦啊？ 何君尧？ 唔系。 有 我另外一个， 系、 okay, last minute 先报名嘅，有啲 讲唔掂数。 哦、啊，见到啦，沈锦添啊， 沈锦添啊，就系啦， 讲唔掂数。 旧年就系输俾咗少少咋， 所以益咗何俊仁，话俾你听，讲唔掂数。因为点解咧？中联办叫何君尧去啊嘛，就叫阿沈锦添收皮啊嘛。屌沈锦添条气唔捻顺啦，我点解要益你啊？嗱，老实讲，如果呢啲咁嘅 case 咧，阿爷一定会惩罚你嘅。 嗯。 如果你俾何俊仁再赢嘅话，佢谂住本来先揾个何君尧，话晒都系律师会会长，夹一个郑松泰，仲唔食你呢个何俊仁？ 喂喂，阿龙，喂，讲埋几嗰几个人嘅名单啊，大佬，我唉 系 魏忠、张永伟、何君尧、何俊仁、郑松泰、沈锦添，搞掂。 哦，系嗱，我哋 五个人嘅原来屌，我真系 六个人啊，六个啊，屌， 六个添啊，屌， 系啊，真系以后真系少讲为妙啊，大佬，即系佢个区啊， 即系为咗打击何俊仁，哇，搞成棚戏出嚟，大佬， 又要讲多次，魏忠、张伟， 屌你俾几张 A V 相啊， 郑松泰、沈锦添，搞掂， 你俾几张 A V 相啊，何俊仁睇，叫我冇捻选咪算咯，系咪啊？或者话俾佢听，你喺花生台， 唔系，我觉得 做节目好捻受欢迎嘅，你听你做节目咧好过咧喺街度见到你何俊仁咁 啊 得。 嗱，我整条桥俾佢啊，即系老实讲，即系因为阿泰咧，即系呢个松泰博士咧，咁成日就话佢睇 A V 就唔好选佢啦。喂，老实讲，即系我、 有边个麻甩佬唔睇 A V 嘅？我哋之前咧原本咧就谂住就系话咧喺嗰区系嘛，即系搞一个选举论坛嘅。咁啊 A V 人咧就话即系啊， 我已经搞佢啦， 一勾咗佢啊，屌即系咁喂，咁你如果你话要反驳佢，好简单啫。你嗰个咩台嚟噶？ 热血时报。 热血时报。你旧年嗰阵时候你，你可以揾个吓、啊、鬼婆上嚟跳舞。 鬼妹。 你嗰个咩台嚟噶？你支唔支持你个台里边搞呢啲咧，叫做系荼毒青少人心灵嘅一啲节目噶？你话我睇 A V。喂，你有边个男人唔睇？喂，但系你搞 A V， 仲有揸波添啊！仆街！ 你叫埋 A V。如果你俾你选到区员嘅话，你会唔会拎我？你叫我细路走上嚟，你呢、這个即系吓地板里边，即系俾个鬼妹你揸波噶？ 咪系咯。 哇，咁撚樣都得嘅？ 何俊仁唔知嘅。 喂，自己睇啫，自己睇冇所謂。但你自己你組織呢啲咁樣嘅嘢，荼毒後生仔。 唔係，咁如果我係鄭容泰咧，就會答你咧、啊，何俊仁，你咁係咪代表五十部你先會一百部先？ 唔係你成日，喂你問，咁你答我，你支唔支持熱血時報搞呢啲咁樣嘅節目？咁你答我，冇所謂，我認，我係睇啊！屌你老尾，全撚部香港人都知我睇嘅啦，驚乜撚嘢？ 九成男人都睇㗎啦，係咪唔睇嗰都唔係男人啦，係咪？ 咁你会唔会谴责熱血時報搞呢咁嘅節目啊，悔淫悔道啊？咁你即係喂根本就收咗皮啦，呢度撚樣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喂记得啊，屌你大軍佛告急啊，快撚啲報名啊，屌啊， 拜拜 拜拜。